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地铁六号线推出了北京榜样公益专列，专列车厢内集中展示了2017北京榜样12名年度人物，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2月1号，2018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北京西站新增设了车辆临时落客通道，方便旅客出行。北京两会消息，2018年全市分配公租房1.5万套，今后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将建一定的集体宿舍，解决城内生产运行服务人员居住问题。1月30号，为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北京南站将可刷脸进站，站内也将增设19台导航问路机。铁路警方提示，春运来临，旅客要从正规合法的渠道购票，可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到火车站正规代售点和12306官网购票，谨防的买到假票影响出行。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海深载人作业潜器近日完成初步测试，测探目标为世界最深，下潜深度将突破11000米，理论上可覆盖所有海域。1月31号起，号称法国19世纪最有名最神秘的作品朱庇特与特提斯领衔103件学院艺术精品在国家博物馆亮相，为市民讲述法国美术史。近日，某游戏创作节上，一名9岁的小学生与一名初一的学生用3天的时间共同开发出一款电脑小游戏，并各自主导一种游戏玩法。 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 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 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孤枕难眠来自于1993年周华健的花心专辑，在当时的那个唱片最发达的年代，这张专辑获得了1993年的销量冠军，与花心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在当时排行榜当中蝉联的歌曲，还包括有张学友的吻别以及毛宁的涛声依旧，这也是周华健个人事业的第一次高峰。那个时代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他们正见证着一次流行音乐的崛起。而那个时候我们当然还记得这样一个乐队一直对乐坛产生着影响，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代表作品《真的爱你》。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因，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因，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丝毫听不出来。说到李健，他真的是有太多适合都市人静下心去聆听的歌曲，听他唱歌就像是一个老婆婆在给你讲故事，关于成长，关于沧桑。传奇呢，这首歌是2003年发布的歌曲，可他却在7年后通过王菲春晚上的演绎才真正的得到了关注。也正如有些事情会来得晚一点，有些事迟早会来一样，好的作品注定被发掘，即便是时间晚了一点。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你是你在心田。因为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因为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 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很多人向往南京，是因为南京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人文。每座山、每条水、每栋建筑，仿佛都在诉说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如果你有机会到南京小游一番，一定要去这些地方。首先呢，带你来到了南京总统府。总统府很大，里面的建筑也都是国民时期的风格，有种穿越的感觉。这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既有设计精细的西式办公楼、高耸的圆柱、深邃的回廊，又有清幽质雅的中式园林。沧桑的历史，看尽人间的冷暖，这是要带着一颗心才能看透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带你来到了鸡鸣寺。三支信香，诚意漫溢，樱花大道数百米，绯红一色，小风起，飘零一地繁华。鸡鸣寺的美不仅仅在于樱花。鸡鸣寺呢，是南京香火最旺的地方，香烟袅袅，古香古色的建筑主体让人肃然起敬。而一提到南京，你也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就是玄武湖。湖边杨柳依依，微风拂面，玄武湖被分为五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现在呢，是南京最大的文化休闲公园。泛舟湖上，看鱼戏莲时间，古老与现代的交织充满诗情画意。中山陵整个建筑依山势而建，汇聚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整个景区青山绿树环绕，那里的空气很少，里面呢有很多的白鸽。沿着长长的石阶墓道爬上中山陵顶，很有气派，游览的人也有很多。一个陵园能给你一个明朝时代的大气，节俭又不失风度。孝陵修建得非常气派，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依然保持得很好。一个陵园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故事，值得一游。傍晚坐在船上，两岸白墙黑瓦的古建筑不断地映入眼帘，建筑上的灯光和屋檐下的一串串红灯笼倒映在秦淮河水中。泛舟秦淮，你不仅可以得到全程免费的导游讲解，更可以饱览沿岸的名人故居、历史遗迹。而夫子庙则是秦淮河风光带最主要的景点，每年的春节至元宵期间，夫子庙都会举行春节的灯会，尤其那元宵节时，万灯齐鸣，游人如海。一次短途的旅行，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出口，去到别的城市看一看，说不定会有想不到的收获哦。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拨打电话010-5175-2200，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这些挥发性气体也是白血病智力下降的主要诱因，甲醛污染不得不防。 天空无霾，采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法，开机15天相当于通风半年。咨询电话00-6021-9900，00-6021-9900。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0-5175-1969。 成林，中国著名音乐人，二胡演奏家，13岁以一首《小螺号》红遍大江南北，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成林，就业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 也许在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节，飞逝的岁月总会给人留下太多太多的烙印。细细的品味，那便是有关于老家那些尘封已久的快乐的记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明《快乐老家》，这首歌曲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个时候你无论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的这首《快乐老家》的歌声。当时的他和那英并称北那英南陈明，名声大噪，而这首歌曲也是当之无愧的经典。或许呢，对于很多内地的歌迷来说，许志安只是郑秀文兜兜转转多年最终终成眷属的爱人，但是在香港地区他也是天王级别的歌手，金曲多到你无法想象。但是呢，可能很多人记住的只是他的这首歌曲《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地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我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地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若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被爱摧毁，我来不及找到出口。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若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 向黑夜说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第

次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每个人都会回想起的过去，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回忆。也许一些是有故事的人，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的回忆非常丰富，可能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更多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的回忆说出来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对各自而言，回忆都非常珍贵。它是每一个人的宝藏，连接着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总会在岁月里发着光。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新年愿望，我觉得应该在2018年的时候，能够在自己所处的这个传媒行业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些起色。当然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在2018年的时候遇到，真的从心里喜欢的，能够陪伴我一起走下去的一位非常漂亮而且贤惠的美女。当然呢，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陪伴在我的身边，同时呢，我们能够一起奔向未来，能够在以后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嘻嘻哈哈的一起笑起来。 作为一名民航飞行员，2018的新年愿望非常简单，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保证每一次起落的平安，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春运大关，争取安全的把每一位乘客安全的送到自己亲人旁边。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创业这么十多年，16、17年，我一直觉得现在是最好的黄金的，而且我觉得是黄金的创业时代。现在只要你自己的产品好，只要你真心想做点事情，其实资本总还是会找到。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呢，我感觉一方面它是在去实现你的梦想，另一方面它是对你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极强的磨练。有些事情啊，就是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是耐心、毅力、坚持。 任何一个细节方面的瑕疵都可能会引起用户的不满，对，所以我们觉得更加应该在细节方面去着手，在每一个细节方面让大家觉得满意，给大家这种信任感。 下。 飞舞后随着一只鞋在街上鲜花。被追击又被打落，被奚落也被排放，没有意义无所谓方向，生存 傍晚六点，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就是最美味的。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表示，2017年的出生人口17,230,000人，比2016年减少了630,000人，比最低预测少了近300,000。发改委呢昨天指出，今年的春运预计全国旅客的发送量将达到29.8亿人次，但客运结构发生了变化，铁路、民航分别增长了8.8%和10%，道路下降了1.6%，道路客运呢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国家统计局31号发布数据，1月份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为51.3%，非制造业的商业活动指数为55.3%。公安部表示，春运期间呢将突出风险防控，紧盯重点车辆、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强执法管理，必保春运平安。针对呢极个别地方的环境监测数据造假问题，环保部表示对此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82个参赛资格，是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冬奥会。交通部呢昨天表示，将全力增强运输服务能力，鼓励并规范顺风车、营运车辆、城际拼车等新业态新模式参与春运，充分利用社会运力资源，提高运输能力。昨晚我国呢大部分地区观测到了超级月亮伴有蓝月亮和月全食的天文奇观，这一现象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50年前。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无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竟然温柔地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继续呢和你相约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而马上就要来到春节了，也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也感觉十年前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历历在目。也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越多，我们就看得越透彻。于是呢，我们渐渐地从理想的世界走向了现实。你是否在年轻时有过冲动的追求，但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彻底打消过哪些念头呢？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也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

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出门前，那充满担忧的千叮万嘱，是妈妈对孩子最深切的爱。拥挤的人群，汹涌的车流，带给他们的是惊恐和无措。 让爱汇聚成醒目的橙色书包，让每个听障孩子都能平安回家。开车的朋友，请您为这些背橙色书包的听力障碍小朋友放慢车速。 两秒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两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再记起 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现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动，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燕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 四个九。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小时候的北京是大碗茶里的闲散时光，是街巷间伸出的深深叫卖，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穿腔。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 随时随地听经典。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潘美辰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出道30年获奖无数，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0969。Yeah.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意外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贷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9697车俱乐部山西自驾过大年啦！品虎口正美冰谷，游地下院落地坑宴，逛平遥古城、跑运城、死海温泉，品特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我希望新年愿望就是周围的朋友开心，然后家人身体健康。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我希望新的一年家人更加健康开心，然后家和万事兴，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一定要热爱，一定要喜欢。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一旦做起来之后，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 一根小火柴，或者是一小滴水，有了我们和我们一样千千万万的品牌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中国的品牌才有发展到今天。那我要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品牌一定会能够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 黑的深夜，电话响起，没有睡的我才想是你，也许他伤了你的心，也许你怀疑他的情，可曾告知我们分离。多爱自己，在一时激情，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谁又真的了解自己，谁又真的问过自己，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忧愁。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和家人共用丰盛晚餐的同时，别忘了还有为你准备的音乐大餐，寻找大餐里的音乐美味。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潘玮柏。